那个今天最后一堂课哦，好，我看看上次讲到第30品嘛，加我今天，我们稍微把前面概念复习一下下，我们今天就把最后2品结束了。其实这个《金刚经》啊，反正讲的再久也讲不完哦，那个短有短的讲法，长有长的讲法。我们这次呢，其实已经上得非常仔细了。我看了一下那个 Linda 发出来的录音，我们差不多有30堂哎，应该是30多堂了。因为前面的4堂啊，我们没有，那是好久以前，我们没有用那个 Zoom 把它录下来。我记得当时是界面上课没有录音，所以啊，我们1到4堂只有一个复习的录音带，就是一个那个录音。所以整个《金刚经》，我们其实 actually 上了30几堂哦，所以每个月一堂，我们这一搞也搞了大概3年啊，这也蛮厉害的。我们今天真的要圆满了。其实我们上的挺仔细的哦，那个《金刚经》啊，但是第一次上《金刚经》的话啊，我老实说，大概你也就是说，哎，能跟得上，然后上课的时候大概听得懂。倒是真问你在说，哎，《金刚经》在上什么？我看大概也真的没几个人能讲得出来哦。可能上第二次会稍微好一点点。你别说，连我自己啊，我每一次讲《金刚经》，我自己的那个每一次的体会啊，也都越来越深。而且我最近呢，就前一阵子啦，我也又重听了一次，一个北大教授啊，那个讲《金刚经》哦，讲的我觉得也特别好哦。那么。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我把很多的想法哦，后来又稍微再整合了一下，哦，所以才，哎，我才说，哎，那2月底啊，那个3月初开的那个新的课，我大概就有底了啊。所以我看到你们蛮多人报名的，我本来以为没有太多人呢，就后来蛮多人报名的。不过如果旧同学，我觉得应该。你们不会觉得，哎，怎么重听了一次？我想我这一次新课讲的内容会跟，就是我们比如说台北金刚经这一班讲的课程，应该会有所不同哦，可能会有至少一半以上的课程内容是我们这一次可能没有讲到的哦，那么会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复习。那么如果你已经有了一次这个听过一轮金刚经的底子，我想你去听了8堂，我可能最多10堂课吧。那么也就是我们原来课程的1/4。那么我相信你会觉得很享受哦，因为这些东西哎好像都听过了，但是概念不是很清楚。那我们这次会把基本精神抓出来，所以旧同学我觉得会很享受。那新同学没有办法听那8堂到10堂课就能够完全理解《金刚经》，因为我们只讲精华。哦，只讲里面比较重要的概念或者一些比较有名的句子，但是新同学呢，哎，可以自己去 catch up 以前我们上课的录音，这样子应该两边呢都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 balance 啊、哦。这是新的课，先跟大家预告一下。那么旧的课，我们今天呢、啊、就要怎么去把它完成呢？我想哦，今天还是要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说要把《金刚经》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其实是在三十有一两句话吧。很重要，是在31品跟32品哦，我们要把那一两句话仔细拿出来，稍微破解一下。但是我们进入31品的时候啊，我们就说啊，每一次在上楞严经的时候，也是有提醒大家，要你去想一想啊，我们进入这个楞严经的森林的时候啊，你要记得你从哪个口进来的，那么你这一路啊，怎么走到这棵树下？其实金刚经也是一样。哦，我们3年前，或者你说3个月前也好，不管怎么样，当你进入金刚经这个大森林的时候，你是从哪里进来的？那么你一路怎么走，走到现在，你还记得吗？啊、哦，我们3个月前的那可能太近了啊、哦，我们真的要提提看3年多前怎么进入金刚经的，金刚经怎么出来的？你现在还你我不会要你现在。回答哦，但是你自己问你自己，《金刚经》这部经到底怎么出来的？是谁跟谁的对话？好、哦，你大概还记得须菩提跟佛陀的对话吗？这个要是这个答不出来的话，那真的要打屁股要开除啊！但是须菩提到底问了佛陀什么问题，而展开了这整个这个创世纪，或者是这个哇，这个中国史上最有名的这部经典《金刚经》。 须菩提问了什么问题，而佛怎么回答的，而展开了这32品这么有名的对话，这部史上最有名的经典。哦，所以你要回顾一开头的时候，到底问题是什么，而佛陀的答案是什么，你才会记得，开始能够回想，哦，那我知道了，为什么这一路走来，中间会有这样的对话。你要这样子去慢慢慢慢去回想，你才有办法把《金刚经》学好。像我们《楞严经》因为实在太长了，所以3不50我就得在中间帮大家再做定点，哎，把大家带到入森林的那个入口啊，一路再走过来，走到现在。《金刚经》呢，我们就不是这么常复习，但今天最后一堂课，你要问问自己哦，须菩提问了什么问题？他问佛陀，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句话太重要了。哦，那么是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去安住我们的心啊？你要怎么样去降服我们的妄心啊？因云何住，云何降服其心？你发的这个菩提心，你要如何安住它？或者你不要讲你发的菩提心了，你的这个妄心，你要怎么去安住它呀？真正的这个《金刚经》的比较长的那个翻译的长版，它是问因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最后的重点在哪里？就是降伏你的妄心啊！记不记得我们一直都有在讲哦，这个《楞严经》有在讲，《金刚经》也讲过，你在六道轮回里面在里面不停的打转的那个根本，就是我们的妄心。只要你还随着你的妄心啊，心随境转，你就永远，我保证你，你就永远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哦，这六道轮回里面打滚的那个苦啊，我想我们都这个非常的有感觉了啊，这不用再重复了。所以随着你的妄心，你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所以须菩提这个问题是个大灾问，很大的一个大问题，如何降服我们的妄心啊？如何修行啊？如何安住我们的菩提心啊？这个大问题，其实当你把你的妄心降服的时候啊，你是不是也就是真的明心见性了？不再有妄念了，不再起心动念了，其实基本上你就成佛了。所以他这个问题跟《心经》的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我如何能够证得究竟涅槃啊？我怎么样把我的妄心给降服了，所以我能够证得究竟涅槃？你要先听懂须菩提的问题，你才有办法继续往下继续开展。那么还有一句对话在 relevant to 须菩提的这个问题，也是这佛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佛陀的回答，当须菩提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佛陀怎么跟他说的？佛陀跟他讲，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软身、胎身、湿身、化身、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要怎么样？这是佛陀给他的答案，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所有一切众生我都要令他灭度，也就是所有一切众生我都要度他，我要令他离苦得。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我要令所有的众生都离苦得乐。须菩提问佛，我如何能够离苦得乐？佛跟他讲，你要离苦得乐的方法，就是要你要令所有的众生都离苦得乐。这句话很重要哦。那么还有下面一句话是更重要的，下面那句话是《金刚经》的精神，最主要的精神。虽然要令这所有的众生无余涅槃，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但是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实无众生得灭度，这是《金刚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它告诉你，你发菩提心是吧？你要度所有的众生，你要行菩萨道，没错。但是重点是，根本就没有众生得灭度。不是没有众生可以被灭度而已啊，是根本没有众生，所以没办法去灭度。这一句话就是我们讲了3年多的《金刚经》，其实真正想要带出的 message。哦，佛陀三十说法中间这一段讲空性，空性在讲什么？ 你不要把跟后面的那个，你不要把跟前三十说法第一十是在讲苦集灭道，那讲给小乘人听的。中间这一段22年，我们所讲空性，空性里面的经有什么？心经，对不对？金刚经啊，那么还有这两部啊，是大概是最重要的两部，这个讲空性的空性大法啊。我们不讲其他的，心经、金刚经两个最重要的。22年，记不记得我们所有的那个佛陀的讲法被揭露在《大般若经》里面？《大般若经》里面最有名的是什么？就是《金刚经》。《大般若经》讲空性的，《金刚经》就是最基本的代表。哦，所有的精神都在《金刚经》里面，而那个《心经》啊，是所有《金刚经》里面所要教的内容的一个摘要。事实上，它是整个22年《大般若经》的一个摘要，不是光《金刚经》的摘要。但《金刚经》讲空性很重要，到底空性在讲什么？其实中间这22年讲空性，它真正要告诉你，所有这一切万法根本是无生的。所以你就会看佛陀一直在讲，你要令所有的众生得灭度，但是实无众生得灭度，万法无生啊。那个后来那个在《楞严经》里面，它是用更细微的逻辑。帮你分析这所有，印证这所有的道理，在《金刚经》里面没讲那么细，但是他直接告诉你，即非是名，所有一切万法，即非万法，是名万法，根本不是万法，这个万法没得生，生不出来，它没有，而它是名，是名这个东西，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他告诉你般若波罗蜜。也不只是般若波罗蜜，所有一切万法，Tiffany 也好，金刚经也好，般若波罗蜜也好，花也好，草也好，前面的手机也好，它都是即非是名。即非是什么？这很重要一个概念哦。从体性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因为为什么？因为它因缘生灭嘛，不停的在变化嘛，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从如来的角度来看。体性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这个东西叫做即非，就是 Tiffany 啊，即非 Tiffany。这个 Tiffany 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真实存在的 Tiffany，它只不过是因缘和合下面一个虚妄的产物，还不是真实的产物呢，它是虚妄的。但是他又怕你进入了断灭，说。啊，这些东西都不存在，那我也别活了，我不吃饭了，我不要工作了。他说不是啊，他说后面还有一句是名，是名般若波罗蜜，是名 Tiffany。为什么呢？因为的确我们现在都在这个梦境里面，我们在这个梦境里面，因为当时一念不觉，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幻境之中。你在这幻境之中，因为没有出来。所以，Tiffany 在这幻境里面是真实的，好像真的是显现了。所以，既然你还在幻境之中，你在这个梦境之中，你就得 play by 这些 rules，你要跟着这些游戏规则去走。哦，所以他说，即非是名，是名是什么？哎呀，因为在梦境之中，所以假的名、假的相、假的用，他还真正的你得要去跟他周旋，你得要去应付，你要去对付他。所以这个东西是基本《金刚经》最基本的精神，去想想看，也就是说，须菩提想要问如何离苦得乐，佛陀跟他讲，你想要有永远的离苦得乐，你想证得究竟涅槃，那你必须发心去度所有的众生。那么你发心去度所有的众生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实无众生得灭度。所以你不但发菩提心，你要度众生，你要修福。而且呢，你要知道没有众生真实存在，也没有度化这件事情，叫三轮体空，对不对？没有能布施的我，也没有被布施的众生，更没有那个布施的东西啊！不管你讲法也好，东西也好，也就是说，这整个布施的事情根本不存在。在梦境里面，你做了这一大堆的事情，你中了乐透，你醒来之后，你能换钱吗？那乐透彩票也是假的，钱也是假的，中乐透这件事情也是假的，所以。实无众生得灭度是什么？修空性，修智，一个是智，一个是福，一个是慧啦，一个是福，智慧嘛，福报，福慧双修，就是从这句话里面看到的。 所以我们唱了3年的《金刚经》，好歹你这句话你必须把它学会。好，那么我们下一期的《金刚经》就会从这一句话把它展开。啊，为什么你要这个度自己离苦，永远的离苦得乐？为什么必须要帮助所有的众生先离苦得乐？自己离苦得乐为什么不行？为什么必须要所有的众生跟着一起离苦得乐才可以呢？所以你要问问看你自己知不知道答案。如果不知道答案的话，你还真得去上下一堂课。哦，下一堂课我们就是像这样抓重点讲，那么要让每个人都能领悟《金刚经》的精神。好，那么我们今天复习了这一段之后，就是哦，后面呢讲了3年，我们就很快的就过去啦。3年过去之后，我们就来到了，我记得上一堂课讲了什么事情呢？上一堂课哈，就是讲说，我们虽然不能够着相，但是你也不能断灭相，是不是？他每次都讲，你看从20几品开始，一定是一正一反，一正一反。前面告诉你不能着相啊，如果你以为转轮圣王，你如果不能以声音见我，以色见我，以音声见我，见如来，对不对？否则呢，你世人行邪道。先告诉你不能着相。但是呢，因为如果你看到这个如来的像，你就以为你见佛的话，哇，那转轮圣王即是如来，因为转轮圣王也有32相，所以前面不停的告诉你不能着相，但后来话锋一转，他就告诉你，你觉得不需要行福报吗？不需要度化众生吗？不需要有报身，不需要有这些应化身，你就能成佛吗？那你也搞错了，那你进入断灭相，所以也就是告诉你。整个《金刚经》就是在讲，你要有空性的智慧，但是你要行菩萨道。你虽然在梦中大行佛事，你第一个你还是必须大行佛事，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在梦中，你别把那梦中当成真实的了。你一旦在梦中你大行佛事，以为自己是真正在行佛事，那你完蛋，你永远不但你救不了人出来，你自己也出不来。这个非常重要。啊，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我们今天翻到31品，啊，我也把经文翻过去看一下31品。31品啊，在大家不知道翻到没有？就是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于意云何？世人解我所说意否？世尊，世人不解如来所说意。看看啊，那佛讲了到现在30品的经文，讲了这么久的经文，他好担心一件事情哦。他担心什么事情？他担心啊，大家觉得佛陀有什么样的知见？哦，佛陀有什么样的看法？讲了这么多，所以呀、啊。什么叫做见？当然是你的一些想法、一些念想，比较简单的去想啊，不要去简单的去解释。也就是说，前面一直告诉你不能有我人、众生、寿者相，不能着相，而到这一品呢，他告诉你不能有我见、人见、受众生界、众生见、寿者见，不能有四见。这个见呢、啊，你就把它想成念头，前念不能着相，后面不能起心动念。这个念头，也就是告诉你不能起心动念，就是这么解啊。他怕你觉得他起心动念讲经说法有什么意思在那里面，其实他顺着他自己的佛性啊，顺着佛性讲，他并没有真正所谓起心动念，所以这就讲断见。前面说你不能着相，不能对着被外境啊干扰，你的心啊不能随境转。那么到了这边呢，他告诉你，你的心不但不能随境转，你自己还得怎么样？你要能够如如不动啊，你要能够心里不起心动念啊，所以你不会有任何的知见。我们原来就是一个非常清明、非常觉知的状态。坏就坏在哪里？坏就坏在我们想要去 figure out，看看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其实原来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是忽然一下恍神了，忘了自己原来已经知道很清明的状态，就非想要去知道些什么。 当你非想要去知道些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了一个能够知道的自己，已经被知道的一个事件或对方，就有了能所，就进入了这个二元的状态，那个时候就偏离真相。所以他才告诉你，你不能起心动念。你不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就是在光明觉知当中。你一旦起心动念，你就真正陷入二元。一旦你起心动念，说我想要知道什么事情，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哦。你一旦想要知道，你也知道了，那么相对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对不对？你会知道，一定是有之前你不知道嘛。所以一旦陷入这个二元，你就开始真正开始远离真相，远离真正原来清明的那个觉知。你就陷入了有时觉知，有时不觉知的状态。这个概念要弄懂哦。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二元，一旦有能跟所，一旦有相对的时候，就失去了真相。因为我们一直在讲二元相对，就是一个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或从你的角度来看事情。但是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所以我们两个绝对不可能看一件事情是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世界有无数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那怎么可能每个人看的事情是一样的呢？所以，所有的分歧就从这边开始了。这个二元的世界是没有真相的，所以必须放弃二元，回到那一真，知道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虚妄的。你回到了一真，你才有机会看到真相。哦，所以呀，他说，如果你说我有想法啊，于意云何？说，哎，我是不是有这个佛？是不是有我人众生寿者见？他说，如果你真有这样想法，那你就错解了啊，世人呐，不解如来所说意。如来什么？从体性角度来看，如果你认为如来或者是甚至是佛啊，佛是应化身嘛？我们说佛有知见吗？如果你认为他有起心动念，有任何的想法，那你真正不了解实相，你还真不了解如来那体性。什么叫如来藏？如来藏如如不动，不会有知见的，因为所有东西都在他觉知之下，他不需要有知见。哦，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也就是告诉你，这四见，这所有的起心动念，所有的起心动念哦，所有的念头哦，全部都是虚妄的。所有的念头都是你的妄心。如来藏，我们最原本清净的。原本具足的这个真如本性是不会起心动念，它不有知见。知见是什么？就是对于某一件事情，你开始有了想法。这个东西是一个二元，这就是一个相对。哦，所以所有的见地，我人众生寿者见，其实就是一个虚妄相，是虚妄心。哦，任何的见地，全部都是邪见。这是我们真正讲哦，《金刚经》不是说要断邪见哦。《金刚经》的那把利刃是要断什么？是要断任何知见。所以你这个正见也好，邪见也好，我跟你讲，只要是知见，就是二元，它就是邪见。所以我人众生寿见，我人众生寿者见，肯定没有。这个是31品要告诉你啊，这是前半，但后半有一句更重要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也就是说，我发了这个无上菩提心，或者我发了这个菩提心，我要行菩萨道。这个是不是就是须菩提一开始讲的应云何安住其心？就是我发了这个菩提心，我要如何安住？我要怎么修啊？第一个，我怎么一直坚持住？然后我要怎么修？对不对？因云何修行？这中间这一句，我们短的这个翻译没有。然后因云何降伏其心？我最后怎么样把我的妄心给降服了？他告诉你，就是这样子的做法。接下去的这几句太重要了，这就是《金刚经》修行的法门。他告诉你，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就是你要这么样的去知，要这么样的去见，要这么样的去信解，你就能够，然后你最后能不生法相。什么叫做知跟见？你说，哎，知不就见吗？见不就知吗？那个我们不都说，哎，知见知见， 其实啊，我们会认为知跟见同一件事情啊，是因为我们中文不好。就像我们觉得存跟在，存在存在这个世界存在着，这个人存在着，我们觉得存跟在是同一件事情。中文造诣不好，你如果认为利用利用，你以为利跟用是同样的意思，那你中文造诣不好，全部都是不一样的意思哦。存跟在，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不一样哦。利跟用，一个是自己有能力，一个是自己没有能力，要去用别人。所以中文字非常复杂，只是我们的中文不好，我们把所有东西全部搅在一起。知跟见也不是同样的意思，在这经文里面，知跟见，知是什么？你要知道这个真谛。你要知道这个真谛，也就是说，你要能够有理观。我们是不是一直说你要整个修行，你要理观，你还要事修？就是《楞严经》讲嘛，前面的三分之一我们讲理观，其实 actually 前面的一大半我们在讲理观，后面教你怎么事修。《金刚经》也一样啊，第一个你要先知道什么东西啊？知道食无众生得灭度，所有一切东西都是虚妄的，根本不存在。这个东西就是应如是知。当你知道了以后，你的心啊就会定下来。所以这个知啊，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止。我们说修禅定是不是要修止跟修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止。你知道了硬道理之后，你的心自然不会攀缘，自然就会静下来，自然就被降服了。如是见呢？见什么？你能够见到俗谛，知是你能够知道真谛。真谛是什么？就是体性的角度，如来藏性哦，就是这个如来藏性啊。我们体性的角度是什么样子？所有东西都是虚妄，根本不真实。万法诸法，这个叫做缘起性空，对不对？这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也没有相貌。我们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一段我们先不讲了，这个有点深。我们就说，你了解到真谛是什么？什么意思？就是你了解到空性，你就这么理解吧。所有一切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哦，都是如来藏变幻出来的，缘起性空。如果你没有学过那个楞严经，没关系，那你就知道什么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是因缘生灭的，不停的变化的，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这样你就如是知了。而如是见呢？你不能只在那个定当中啊，你要出来啊，你要到俗谛来啊，就是你要到人世间来啊。你要救苦救难啊，所以你到人世间来救苦救难的时候，你要在一个平等心的情况之下，然后你在平等之下见不平等。所谓不平等是什么？是那个相，是那个用不平等。众生的佛性都是一样的，而你所看到那不平等是那个相或者是那个用。所以如是见是什么？是在你如是知的情况之下，在你这个所有一切平等的情况之下，你能够见到众生的根性不同、因缘不同、情况不同啊，所以你会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他，去这个度化他，这个叫做如是见。所以如是知跟如是见不一样啊，知跟见不一样啊。所以刚刚啊，我们讲的是这个，先是止，后面是什么？是观啊，止是修定。后面的观呢是修慧，好，所以我们说那性解是什么？你如是知、如是见之后，你肯定可以如是性解。这个性是信心不逆的性，你对于佛法这个信心啊，不会因为明天发生了什么悲惨的事情，或者后天那个世界毁灭了，或世界将要毁灭，你会说啊，我被骗了，我修行怎么会修成变成这样子？你不会有类似这样子的犹豫。哦，这种样子的信心不逆的性，就是不会在逆境或者发生不如意的时候，你就对佛法的信心全部的瓦解了。这个叫做信。而解呢，不但你是能够信受奉持的这样解，而且这个解也代表解脱。哦，你不但是大开圆解，而且你也解脱了。 所以当你能够修定修慧的时候，这个性解也代表定慧等持，就是你又修定又修慧。你不会，很多人当然是从定先去修定啊，先去着手，但是修着修着他会修慧，这个慧修着修着他又回去修定，所以这就又想福慧双修。你不可能说把慧全部修通了才去修福，就是福跟慧啊，你会相这个互相并行的在修。一般来讲先修慧，但是呢也不是尽然啊、哦。每个众生的因缘还有他的这个根性都不同，所以情况都不一样。总之呢很多啊，一般来讲我先修定嘛，我定要先定下来，我才有办法有能力去观嘛，是不是？所以修定修观啊、哦、修止修观修定修慧之后能够定慧等持，或者说什么止观双运，这个时候就如是性解了。最后这一句话才是重点，他告诉你不生法相。什么叫不生法相？哎，有很多人以为说啊、哦，我知道了，有那么一个东西叫法相，但是我不生啊、哦，这个万法真实存在，但是呢，我不要着相，就是不生法相。你如果这么理解的话，那你前面三年都白念了。不生法相啊、哦，不是说有那么一个法相，我不把它生出来啊，我不执着它。不生法相就是说万法根本不生。何谓法相？其实法相，记不记得我们说非法非非法，法相不能生，非法相也不能生啊。其实非法相也是法相的一种啊。没有法相就不会有非法相，这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就是告诉你这边的法是什么，就是万法，所有一切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万法不生。这个不生不是说万法存在，我把它给灭了，哎，所以万法不生了，不是这意思啊。万法根本不存在，就是说生跟不生的概念都没有了，这才叫做不生法相。就是根本法相这个东西从头到尾都没有存在，根本没生过，所以它也没有灭这样子的概念在里面。所以我们每次说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不是说哎，我不要把这东西生出来啊，啊，或把这东西给灭了之后啊，就这个不生了，都不是这，不是这意思。不生，因为你会有生才会有灭，对不对？所以生跟灭是相对的，你会有生灭才会有不生不灭。所以你看啊，如果你有生灭的概念，哎呀，我把生灭这件事情给灭掉了，那就不生不灭了。那不对，你那不够到位，你还在二元当中，你还觉得有一个生灭，你还想把它给灭了之后就不生不灭了。 No， 你还觉得不生不灭还是一个存在的东西，那你完蛋了。不生法相的意思是说生灭从来就没有这回，这个东西不存在，所以也不存在着不生不灭。这个你一定要弄懂，你金刚经学到这边你一定要弄懂。我再讲一次，有生灭，如果因为你要看啊，有生灭才会有不生不灭。所以呀、啊、今天我想要不生不灭，是不是要把生灭给灭了？那这样子理解就错了，因为你还在认为有那么一个不生不灭存在。那么我把生灭灭掉了以后，那么就出现了不生不灭，这是不对的概念。今天是生也没有，灭也没有，所以生灭根本就不存在。既然生灭不存在，它也就没有一个不生不灭。所以啊，从头到尾这一切都不存在，这个就是不生法相。不是我不把法相给生出来，而是法相根本就不存在。所有万法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都是虚妄的。没关系，如果我没有学楞严经，一点都不打紧，不碍事儿，我就只要理解万法都是缘起性空，这个是二十的教法，对不对？这个我们心经金刚经都有教过，缘起性空都是因缘生灭的，因缘生灭变化很快，根本没有办法掌握哦，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所以它根本是虚妄的。你只要认知到这件事情就可以了。所以万法根本无生，就没有一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没有一个法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后面那一句要跟着一起 放在一块儿，你才看得懂。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他就怕你以为还有那么一个法相可以把它给灭掉，所以他告诉你，连万法或法相，或者说你所领悟的万法不生或不生不灭，这所有的一切，任何的这个名言呢、啊，就是我们嘴巴、我们人类二元世界或我们文字语言的这个形容，任何的名言，名是名字的名，言是言说的言，任何名言啊、任何这个，不管说你是用给他一个名字啊，或是给他一个说法哦、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如来说，即非这个所谓法相，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即非是名，就不用再解释了，就是告诉你这个法相根本就不存在。你如果认为有一个法相，那也不过是是名，就是在名言上面，在我们人世间，我们在这梦境之中，因为大家现在被困在这个幻境里面、梦境里面，那日子还是得过，因为我们还是得在，我们现在就在这个 video 这个，或者我们说在这个电玩里面，我们就是电玩里面的人物，你没办法，电玩是假的，但是你是里面的人物，你就得演这出戏。你现在是在这个舞台剧上面，你明明知道这舞台剧是假的，但你还是得把这出戏给演好，你才能下来。他就说你不演好，你就下不来，而且你就算自己从这个舞台剧逃出来了，对不起，这不是你能够出离的方法，你从这个舞台剧你就硬给他跑出来。他说那我跟你讲，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你会从这出舞台剧又跳到另外一出舞台剧，没完没了的演下去，而且呢可能越演越糟。所以你想要离开这舞台剧，第一个你得知道你在演话剧，你在演舞台剧，那么第二个呢，你得在里面好好的把这出戏演完了，演到你在里面好好的演之后呢，你有办法就以后不用演。你如果只是逃到就跑出去，你只能跑到另外一出舞台剧，而且那个舞台剧可能更难演。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概念。那么即非就是这是一出，你怎么去理解呢？这就是一出舞台剧，整个东西是假的，它就是一个梦境，整个梦是假的。是名呢？是名是说，哎，但没办法，你还是得把这舞台剧给演完了，你还是得把这梦给做到后面。哦，最后你好好的做这个梦，这个做梦我倒觉得，甚至用舞台剧更容易明白讲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你演舞台剧，你得好好演呐、啊。你梦你可能没办法 control 的梦境，至少舞台剧你得好好演，你演什么角色你把它演好，演到后来，哦，那个导演给你加戏或改编剧本，哎，你有机会就出来了。你没有办法自己自主性的控制，但是你可以由你的行为去导致。后来你演的这个戏份啊，你演的角色就被改变了，最后呢，你就被人家拉出这个舞台剧，但不是再到另外一出戏去演，而是真的就结束了。哦，就像我们讲说，在梦境啊，他说啊，这个仁波切以前是教说，哎，你好好的去演，去在这梦境里面好好的表现，哦，你能够操控你的梦境，你能够从噩梦进入美梦，但是呢，你可能不会这么感触这么深，那就告诉你在演话剧，你可能比较明白。哦，所以这个地方啊，是31品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告诉你说，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最后重点是不生法相啊！所有《金刚经》最后重点就在这里，不生法相，不生法相，而且告诉你这个法相啊，怕你啊，以为有那么一个法相要不生它而已啊，所以他赶紧啊，后面多加一句，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告诉你这个法相啊，不是真的哦。只是名言上面叫法相，哦，真谛没有这个法相，俗谛才有，哦，那个体性上面没有，是我们那个人世间这个相用上面有。如果今天讲的这一段，或如果今天讲的这《金刚经》的课，你听懂了，哇，那恭喜你，你这3年，或你这3个月，或你前面这一次的课没有白听，那你《金刚经》的基本精神抓住喽，很棒哦。好，那这是我们31品，那32品。更有一些最有名的一个句子在我们32品里面。我们今天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的时间哈，那个因为刚这个大家没办法 login，所以我们再上一下啊。所以32品一开始就32品是流通分，大家还记不记得每一个佛经有序分 是不是？然后中间什么一大段是正宗分，就是在讲正文。序是什么？就是每个人不是要写序吗？是不是？啊、哦，序分第一品就是我们《金刚经》的序分。第一品是序分，第二品呢，好像第一、第二品吧是序分，然后中间呢全部都是正宗分，就是很正宗的啊、哦，正式的宗啊，就是宗派正宗分。到后面呢，32品是什么？是流通分，也就是到那个不生法相这边啊、哦，即非法相，是名法相，这所有真正要跟你讲的道理全讲完了。到了32品啊，叫流通了。流通是什么？就是跟你讲说，哎呀，你如果愿意信解受持《金刚经》，为人演说《金刚经》，你的功德了不起啊，有多少功德啊？第一个是要先跟你讲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呢，要跟你讲说啊，那你说，哎呀，好啊，这么多功德，那我啊一定要去为人演说《金刚经》，那他就会告诉你要。如云何为人演说金刚经、哦、这两个重点要先给你把握好、哦、所以32给你说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不失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甚彼就是告诉你不管你拿多少金银财宝如恒河沙或者是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也就是说无数无量无边根本没有办法去计算的这个金银财宝、啊、所有的这些财这些宝物去布施甚至拿你生命、啊、去拿你的身体去布施他说都不如有人能够为人啊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发菩提心第一个当然你是要发菩提心的啊发菩提心你不用再讲了这个以前心经就讲过100次了、哦、发菩提心上求下化福慧双全、双修悲智双全是不是发菩提心想要自己离苦得乐众人也要离苦得乐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去为人你如果能够自己读诵、哦、读是什么就念出来诵呢你要背诵嘛受持呢就是说你还要照着金刚经里面讲的去做啊最后重点是为人演说不管是一句两句三句四句都好你不用讲整本金刚经、欸、你真正能够为人讲个一两句两三句三四句、哦、几句记那你的福报都比刚刚那个拿着这个哇阿僧祇无量无量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的人去布施你比他的功德还大也就是这个法布施跟财布施那有没有人有人会问啊多少财布施才能够比较一个法布施那他就告诉你这两个根本不是在同一个天平上的一个秤你没有办法比哦，根本就是你财布施是没有办法跟法布施比的无畏布施也没有办法跟法布施比因为财布施跟无畏布施你是救人的生命身体的身就是你救他的身体救他的老命哦、你的确可以让他暂时不死你让他能够喘一口气但是法布施是救人的慧命就是你修行的这条命脉啊是法布施啊他才有法布施你才有办法帮那个人真正解脱财布施跟无畏布施都只能临时的解脱哦，所以那你说重不重要当然还是重要你他这口气你不让他你把他延上去他怎么去法布施他怎么去修行所以还是重要但重点是在后面法布施所以第一个先告诉你哇金刚经你如果能够受持读诵自己受持读诵也已经很棒咯那你要是能在为人演说那更不得了但是有个重点哦你要能够发菩提心啊这是第一点再来呢重点在后面那一句更重要云何为人演说你要怎么为人演说啊你自己要能够做到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八个字也是金刚经的名句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你自己说法你对外你要能够不着相不取于相你的心要能够做到不随境转你要自己每天心随境转那你凭什么去跟人家讲金刚经你能有什么功德对内呢你要能够如如不动你要能够不起心动念也就是说对于那个俗谛啊在人世间啊你在这娑婆世界混的时候你要能够不取于相啊你要知道你在梦境之中啊你要知道你在演舞台剧啊 那对内呢，在真谛里面呢，你的体性，你的如来藏，你永远是如如不动的，永远是不起心动念的，没有能也没有所。你要有这样子的功夫啊，你才真的有能力去跟人家讲《金刚经》，一句一句、两句偈、四句偈、几句都好。所以啊，其实我这个也不算讲《金刚经》，我们只能说共修啊，因为我真的做不到如如不动，也做不到不取一相。我尽量在练习啊，就是说我们其实共修啊，不管是你听啊，我讲，其实我们都一起互相一起在成长。哦，你督促我，我也督促你，所以我们是共修。我这不能讲说讲《金刚经》，因为有很多东西我自己不是很了解。我现在也不过就是说，把我大概有的这个理解跟大家分享啊。所以你们叫我老师啊，其实不能叫我老师啊，但是随便的，那个反正假名假相假用，大家高兴就好。但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是同学哦，我们是同修，这个概念要想清楚。那你。很多人叫我老师，我是开玩笑说，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叫 Tiffany， 有些那网上的人我也不认得，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反正叫我老师，我叫他同学，这样就 OK 了啊。但是他最主要是如如不动，不取一相。那你说要先如如不动才能不取一相是吧？其实啊，不能这么讲，如如不动跟不取一相啊，它不是一个这个次第啊，它不是一个顺序啊，它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就是你要先如如不动，你才有办法不取，你要先不取一相。你才有办法做到如如不动。那么你如如不动之后呢，你更加能够做到不取一相。所以这两个是因果的关系。就像我们刚刚讲，福跟慧你要双修，止跟观啊，你也要并行，对吧？止观双运嘛，或者说是定慧要等持，就是这个概念啊。所以你没有办法说孰重孰轻或孰先孰后，这两个就是一个因果的关系。何以故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跟大家说《金刚经》？何以故？他说啊，这句话也是又是哇，这个大概是最有名的一句话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梦幻泡影露电，就是在形容所有的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这个观什么？就是要你观啊。观想啊，我们说要止跟观啊，就是要你做观修啊，如是这样观啊，观什么？当你心定下来之后，这句话你横竖好歹你得背下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露电，这个一定要背下来哦，拜托拜托，因为你随时都会提醒你自己啊、哦，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露电，什么是有为法？其实所有一切万法都是有为法，甚至无为法也是梦幻泡影露电。你说不对啊，我们不是就是要摒除有为法进入无为法吗？事实上，真正的真如没有什么有为法跟无为法。有为的对面是无为，无为的对面是有为。你没有假钞的时候，又怎么会有真钞呢？对不对？所以，当你没有假钞的时候，就剩下唯一的钞票，也没有所谓的真跟假了。没有伪钞，就没有真钞。之所以会有真钞这个名，真钞，钞这个钞钞这个名字，是因为有伪钞。所以，当你没有有为法的时候，也不会有无为法。那告诉你，所有一切万法。就是梦幻泡影露电，当然真如本性以外的东西都是梦幻泡影露电，而真如本性呢，不可说啊，那不是可以形容的，那也不是有对比的，那个东西啊，就是当你证得了，你就证得了。哦，我们也不要一直去妄测真如到底怎么回事，就像一群没有上过火星的人，不行在讨论说那个火星上面到底长啥样，然后吵成一团，哦，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你上了火星，你自然就知道你上了火星。那么这个梦啊、哦，其实佛很喜欢用梦来解释，是我们这个梦啊，大概比较不需要再说了，因为每一次都在讲这个梦境。而幻呢，就有点刚刚讲说那个幻，就魔术师在变魔术啊，那个幻境幻象啊、哦。每次我们说那个幻术，你进去，你以为看到什么真的，其实全部都是骗人的，都是假的。梦幻泡影呢？那个泡泡就是你看那个 bubbles 是不是一下就破掉了，根本一下就被戳度破了，根本没有办法存在的，你一下就破掉了。那影子呢，那更不用说了， 身体是真，如果说以人世间的角度，身体是实在的，影子是假的，所以影子是虚妄的。你看他这里面梦幻泡影啊，都是在形容这所有东西啊是虚妄的，是假的。而如露跟电呢，那个露水啊，比喻非常的短暂，也就是说它的存在非常，你如果觉得它存在，那个存在的是太短暂，太短暂，你根本没办法掌握，像闪电。哦，露跟电代表它非常的短暂，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握。讲短暂呢，都还不对呢，因为它根本没发生过，所以讲短暂还不是这么的到位。他说你就啊，在那儿要做如是观，真的就是平常如果我们说你真能够禅修个10分钟，你说啊，我休止，我定下来了，好，那我现在要那个禅修一下，有没有办法禅修《金刚经》？有啊，你就去禅修一下，观想一下，去思维一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我应作如是观。这个啊，就是真的教你怎么修。所以32品第一个，你看这个流通分，他讲了好多讯息在里面。先告诉你哦，这个法布施，你受持读诵《金刚经》，为人演说法，那个《金刚经》，你做到这些，那比那个成千上万的那个财布施功德大多了。哦，不见得为人演说。其实你只要能够信受奉持，那就已经了不起了。那么告诉你说，那如果你为人演说的话，你要怎么办？你要能做到如如不动，不取一相，也就是你平常在受持读诵的时候，就是要做到如如不动，不取一相。这个就是我们的法条，或者我们说，哎，《金刚经》的指导原则，它告诉你要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哦，那你怎么样能够做到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就是要做如是观，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电。所以你看他这一环扣一环哦，一句接一句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很重要啊。哦，这个地方你今天讲的真是重头戏中的重头戏。所以告诉你说，你要如做如是的观，你就能做到如如不动，不取相。那么你平常在受持读诵、为人演说的时候，就是一直要处于这个状态。那你这样就得当，你就得。就是得法了，如法了。那这样子，哇，你的这个功德啊，是比用无量无数无边的恒河沙，或者是阿僧祇劫的这个七宝为人布施啊，还要功德大。到这边呢、啊，《金刚经》基本上就算讲完了啊、哦。所以你看，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持。到这个地方啊，就正式结束了我们的这个流通分啊。所以每次都说啊，佛啊把这个经文讲完了以后，你看还记不记得这整个与会大众里面有哪一些人在听法呀？所有人都在听法呀，所有的比丘对不对？比丘、比丘尼，记不记得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和尚，还有。阿尼或者是那个比丘尼，他们其实好像不喜欢叫尼姑，就是说比丘、比丘尼就是男僧跟女僧人吧，哦，然后再来呢，优婆塞、优婆夷，这个是最基本常识，就是说，哎，这个啊、哦、是在讲那个在家人，就是反正里面有出家众，也有在家众，那么在家众，然后一切还有哦，所有一切人，还有天人、阿修罗等等，其实这所有的人都在这里面听法。哦，所以大家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持。那到这边整个《金刚经》啊，我们就算完毕了。然后我们今天一起做一个回向。哦，那个3年来《金刚经》都没做回向，今天大家一起那个在做殊胜的日子里面，我们一起到时候一起做个回向。好，那我们先一起回向喽。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感谢佛菩萨的保佑，让我们这一期的《金刚经》3年的《金刚经》能够圆满结束，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参与。